花也谢了。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姓名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经典969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OFO 小黄车宣布完成新融资8.66亿美元，本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，蚂蚁金服与军旅资本等共同跟投。国家安监总局日前公布2018年第一批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，包括亿昌华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60家企业和43名负责人。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报告警告称，如果全球变暖趋势无法得到缓解，到2030年全球渔获量将下降20%，北大西洋地区受影响最大。墨西哥非政府组织安全争议与和平公布了全球最危险的50个城市榜单，巴西有17个城市在榜单之中。春运近日落下帷幕，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量3240万人次，再创历史新高，京津冀中短途动车旅客增幅达到10.4%。北京市2018年高考英语听力第二次机考开考，共有3.6万余人报名。从即日起，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。央视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《信中国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，朱军携手杨洋、蒋勤勤、唐国强等5位信使，带来朱德、黄继光等多封书信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进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

再来听到来自静平和张伟文带来的一山还有一山高。 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枪中自有枪中手，一身伤得我唱出口，妻子女娇娥，陪成婚，天上起云人心变，哎，他要算唱个人嘞。 过往事情我不问嘞，此地对个寻亲人，好个自由好个陪也文人做天真嘞。 唱呀唱哎，唱个条件我先讲，如果我唱得强过你， 梳妆打扮等你去， 如果我唱得比你强， 你家妈妈我叫娘嘞，我叫娘嘞。 唱起唱起就唱起耶，先把见识比一比，什么长长上了天，什么长长水中间，那样长长借钱买，那样长长没跟钱。什么圆圆上了天，什么圆圆水中间，那样圆圆借钱买，那样圆圆没跟钱。 月亮圆圆上了天，何以圆圆水中间，爸爸圆圆借钱买，金子圆圆没跟钱。 什么高高上了天，什么高高水中间，那样高高借钱买，那样高高没跟钱。 青山高高上了天，大川高高水中间，竹竿高高借钱买， 那样高高没跟前。

今年秀了秀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奇。都说女人每年要抽一定的时间去旅行一趟，一个人也好，闺蜜行也好，跳出自己的小圈子，旅行能让你明白你的世界可以很大。说到旅行呢，我是挺想去成都看看的，一杯盖碗茶，一把竹椅，一群老友喝茶看戏吃火锅等等，想想就很惬意。又或者是去浪漫的鼓浪屿，诗意的苏州。而我们每去一个城市呢，必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在发生。在你过去的旅途中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互动吧。 你把你记住。

倾城来自于许美静。这首歌里包含了太多的信息，虽然歌词寥寥几笔，却隐藏了很多情绪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有些歌的歌词里隐藏了很多心事，虽然没有说明，但只要有心就能感知到。这些歌有没有触动你呢？你可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在听歌的同时与我保持互动。杨钰莹，你看蓝蓝的天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

放低依稀眼面，共你也许有幸会于晚年回忆分享这盛宴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世事无常，星星点点，路途必然曲折，但只要希望还在，心中没有迷茫，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。学习折磨历练，然后继续前行，一步一步或许缓慢，但总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强，见证生命的精彩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，世界也在改变着我们，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。 不会觉得寂寞，我开始学会了要